慧度量嘛，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 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最後一節咧，我想講下咧，即係同香港冇乜關係嘅啊。咁就係呢、這個有啲中國嘅跳梁小丑行出嚟咧，就武嚇台灣，即係要消滅台灣啊，要。武統台灣，就有啲跳梁小丑行出嚟喺度狗噏，係咪？咁當然咧，即係呢啲跳梁小丑出嚟狗噏，係咪恐嚇台灣？咁其實唔值得重視嘅。不過我會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係咪？點解要搞到即係啊？要靠呢啲咁嘅跳梁小丑，例如胡錫進之流呢、這個所謂前《環球時報》。嘅呢一個總編輯成日中意出嚟喺度狗噏嘅嚇，呢個胡錫進咁啊，點解要靠呢啲人即係出嚟恐嚇台灣咁啊？咁啊，咪證明你共匪日暮圖窮，屌你真係嚇，好快收皮咧，咁可以咁樣睇咧，係嘛？你唔係應該自己行出嚟係嘛？或者你而家喺二十大之後，習近平啊可以繼續即係永遠執政？跟住你就行出嚟啊，好正式向台灣宣戰，或者向美國宣戰，因為你美國而家包庇台灣，又不斷賣武器俾佢，又話喂唔承認呢個一中原則，係講一中政策，係嘛？又加強呢個對台灣嘅支持等等，係嘛？有人問到拜登啊，即係啊，如果台海發生戰爭，中共武力犯台，你會唔會出兵？佢話會喎，屌你！喂，咁你都咁暗春？只是靠这些胡錫進走出来狗噏，是吗？要靠这些跳梁小丑轮流出动、啊、去武嚇台湾，就足證共匪日暮圖窮，很快收皮，是吗？我会这样看的，是吗？你夠膽你就動手咯，是吗？为什么要靠这些跳梁小丑呢？是吗？这个胡錫進说，如果攻台，我们是要小时计算的，是吗？攻台以小时计算嚟摧毁呢个防线，系嘛？仲要不留台独活口，哇！屌你真系，俾佢系习近平咁就，哇！真系不留活口都噏得出嘅呢啲屌你真系，喂！通常咧，啲人成日喊打喊杀咧，冚家铲多数打唔成嘅，系咪？呢啲咪系咯，打嘴炮，系咪？你胡錫進，你憑咩講呢啲説話咧？係咩？咁佢就話咧，原來咧嗱，呢個其實就係早幾日嘅啦，早幾日嘅新聞嚟嘅啊，就係、是、呢、這個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洪超説咧，就即係接受呢個法國嘅 media 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咧台灣咧就深受呢個烏克蘭喺戰事中嗰種以小博大嘅精神鼓舞啊，咁就會。強化全民防衛和後備動員能力來展現保家衛國的堅定意志，這些都是門面說話來的，也都是狗噏來的，是吧？即是你可以批評這個外交部長吳超說的那些東西就在這裡吹大了，是吧？什麼叫強化全民防衛和後備動員戰力？屌你，這兩樣東西台灣都沒有，現在可以告訴大家點樣全民防衛啊？台灣而家你嗰個國家認同南延北撤，屌你真係 你怎可能會動員到後備戰力和全民防衛為來對抗這個共匪侵台呢？是嗎？這些都是門面說話來的，老實說你可以這樣說他，保家衛國的意志，學這個烏克蘭以小博大，你要花很多時間去跟台灣人民洗腦才行。屌你一打起上嚟，咁雞咁腳，各有各硬。台灣而家個局面就係咁，好危險嘅，我覺得。啊，咁呢筆唔講。咁好啦，佢講呢啲説話，外交部長吳超説，咁佢都係喂，即係門面説話嚟嘅啫。嗱，即係嗱，如果我哋而家要學習烏克蘭以小博大，喂，呢場戰爭抗日持久，俄羅斯本嚟可能諗住三幾日就搞掂啊，而家搞幾個月都唔掂，係嘛？而且喂。都选兵接将噶，原来同乌克兰打到，咁大家都知啦，你唔系同乌克兰打嘛，你系同整个北约打，你系同美国打嘛，美国冇出兵啫，但佢出好多武器啊嘛，大佬，出好多科技啊嘛，咪搞到咁咯，而家系咪？咁当然呢个对台湾就好大鼓舞啦。咁如果喂中共武力犯台嘅时候，美国又比照对乌克兰咁样，即使唔出兵吓，咁都可以顶住一阵啦，系咪先？系嘛？即系吴超说嗰种讲法啊啊，即系强化全民，将会强化全民防卫。呢、这个全民防卫你点强化？系嘛？嗱，呢啲咧岛内都会有人会去分析去成咁，但系你呢一、这个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哇威胁啊恐吓解放军会以小时计。即系计钟头嘅，几个钟头得噶啦，就速战速决，直接消灭台独分子啊！没有必要留活的，咁都噏得出。如果以小时计，你掟个核子弹落去先得喎，我谂咁啊。佢就喺个微博嗰度讲嘅啊。咁你吴超说嗰种话，喂，台湾要抵抗中国啊嘅武力犯台。會戰鬥到底咁有咩問題啫？咁呢啲説話梗係要講噶啦，就鼓勵民心士氣係嘛？佢講到係即係話吳超説嘅講法係鼓動台灣民眾未來戰爭做呢個肉盾啊，同登陸奪島嘅解放軍打呢個即係城市巷戰，呢啲黐線嘅真係係嘛？咁就意味著咧，呢個台灣島內會出現慘烈嘅重大傷亡啊！同當日日本軍國主義號召呢個國民一起玉碎，如出一轍。屌呢啲人真係，呢啲係唔係跳梁小丑係咩咧？係嘛？咁仲要話咧，如果中國採取呢個武統咧，呢個係一個歷史性嘅決策嘅，佢唔會去打一場持久戰噶啦，一定係速戰速決嘅，係嘛？啊，仲會不留活口啊！啊！呢啲友即系打飛機打到精盡人亡噶啦，已經係你知唔知？以為好巴閉。嗱，除咗呢條癲佬之外咧，仲有一個癲婆。嗰、那個癲婆叫做文玲。文玲係咩人咧？就係呢個中國大陸經濟學家叫陳文玲。佢講咩咧？好笑。佢話咧，不能夠俾台積電轉移到美國啊！中國一定要收復台灣，尤其是半導體企業的台積電，一定要將台積電這個本來屬於中國的企業搶到中國的手裡。哇，真是咁賤都得嘅，咩學者啊？台積電原本屬於你中國嘅，你食撚咗屎咩？而家係台積電用咗幾多年嘅時間先變成而家所謂即係台灣嘅護國神山，這個半導體嘅車。在整个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他用了多少年的奋斗，还有当年是国民党执政时代的时候开始发展的，是吧？蒋经国有揞钱来支持这个台积电的，所以今天的民进党那些不得饮水思源的、啊、老实说没有蒋经国就没有台积电，我告诉你。那这个不说了，是吧？讲回这个八婆，这个贱人，是吧？这个陈文玲。他是中国经济国际经济交流研究中心的总经济师。在上个月30号出席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论坛，中美论坛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呢？ 中國如果短期裏面積極維護雙方共同利益，啊，即係講同美國啊展開各種有可能嘅合作，所以佢建議咧應該及早進行謀劃同設計，啊，沒有必要忌憚美國說我們什麼，西方說我們什麼，他們從來也沒有拿我們說什麼當一回事，啊，咁而係認為邊啲東西可以俾佢帶嚟利益，啊。咁啊，提到咧其中一段就咁样嘅，佢话咧，至于喺美国同埋西方好似制裁俄罗斯一样，对中国进行毁灭式制裁情况之下，一定要收复台湾，特别系进行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方面，一定要将台积电呢个本嚟属于中国企业抢到中国手里。佢又警告。他们现在加快向美国转移，让美国建立六个厂，我们绝对不能让他的转移目标全部实现。即是说呢，现在台积电去美国设厂，那迟早台积电就属于美国的了，我们要抢回他回来。那这个就是配合中国成日讲的，就是如果台湾落入外人之手，我们就一定武力攻台。咁台积电系属于中国嘅，佢话咁而家落入外人之手，屌你咩？我哋系咪要即刻打台湾咧？抢咗台积电翻嚟，咁你点抢个台积电翻嚟啊？吓，即系要台积电啲人全部投降，跟住就为你中国服务，系咪咁咧？咁然后继续即系输出呢、這个即系、就是、占全世界超过五成嘅呢啲咁嘅晶片，系咪？不是你大陸的電動車 都開不動的，是不是這樣呢？哇，這樣都可以，一個胡錫進，一個陳文玲，喂，這些都是跳梁小丑。喂，你中國沒有人，你中國官方不敢走出來說話，你習近平走出來說吧，是不是台積電屬於中國先？你告訴我，哦，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於是台積電也都是屬於中國的，啊，那現在在台灣你勉強可以接受，但是現在 去美國設廠呢，這個就是美國，啊，即要吃了這個台積電，即是台灣落在美國的手裏面，所以現在有理由去打仗，啊，去消滅台灣，啊，即跟這個胡錫進前後呼應，不留活口。屌你咪索咗咩？真係，我真係想見到呢兩個契弟，一男一女呢對狗男女講嘅嘢，屌你共產黨接受，跟住真係黐咗上嚟，走去搶台積電，哇，咁啊真係好睇啦，真係，係咪？廣東話都有佢啊，無聲狗咬死人嘛，咁多嘢講，係咪？夠膽咪打咯，係咪？我不是專家，我不是學者，我不會說那些兩邊各打五十大板的，你夠僵你去吧，是吧？你有本事你不打嗎？屌你真的，是吧？台灣最危險的不是這樣，最危險的就是不團結，最危險的就是屌你咩兩大政黨對個國家認同南言北切，你一是就乾脆宣布台獨，修憲、制憲、改國號，是吧？堂堂正正我叫台灣共和國，你一就這樣就搏佢睇打唔打你，唯一呢个办法只系扭共产党打你嘅啫。我话俾你听，第二一系就你维持呢个中华民国嘅法统，系咪？将嗰个民主政治嘅质素提高，系咪？唔好一到选举就全部变咗癫佬，系咪？否则嘅话，真正嘅危险系喺呢度。共产党唔使喐手，系咪？佢而家啲石斑唔俾你入口，你都鬼晒咁嘈啦，大佬系咪？跟住民进党话要求助呢个世贸啊，屌你真系，你睬你都傻啦，系咪？而家你每年出超大陆嘅产品系1700亿美金啊，石斑嗰度占几多啊？呢个系一个警号，话俾你听，系咪？佢要收你皮系用经济收你皮，系咪？如果你台灣經濟冇辦法獨立自主，要依靠中國大陸嘅，你啊遲早瓜柴啊！呢啲跳梁小丑講嗰啲嘢，只會自暴其丑，亦都突顯咗共匪日暮途窮，好快收皮，係嘛？希望即係我呢種講法啊，即係會應驗嘅話，你台灣就即係個危險好快解除。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